曾经做过一期节目，说音乐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情书。其实音乐就真的像一份礼物一样，当你拆开的时候，会有你想不到的惊喜。音乐当中的季节，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秋之歌，永恒的魅力依然在耳边。那你觉得哪些音乐也有秋的气质，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告诉我，秋之歌就在你的耳边。不过耳边的这一段是来自于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。下半时段依然会是和秋有关的音乐，一会儿永恒的魅力，这里再见吧。 行至远，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，品味旅途人生。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未来两天高空受到偏西气流的控制，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夜间湿度有所增加，白天大气透明度略有转差，扩散条件一般，不过对户外活动和出行影响不大。提醒大家早晚气温低，凉意渐浓，夜间休息要注意保暖，外出请您适当添加衣服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阴转多云，南部有零星小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白天多云渐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川衣气象指数播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Radio

Die Wolken, die uns trennen.